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 第91集，蓝河环视一周，庆功宴规模挺大，剧组主创能来的都来了，还有好久不见的程海东，当然对程海东来说更久。蓝河之前一次离魂时，其实以无常的身份见着他了。 妈，这是我们剧组的摄影师，也是我的好朋友，是乡省老乡。 蓝河给龙老师介绍。 阿姨呢？ 程海东和龙老师握手，作为老乡天然就比较亲近，虽然不是同一个市，但程海东很喜欢车，他又一顿乱夸，让龙老师非常开心。 你这从别的组出来了？ 蓝河送龙老师去吃点心，问程海东，这一看就是刚搬完砖，相当憔悴。程海东扭了扭脖子， 哎呀，可不啊，前两天结束的工作，大年三十我都累死累活的，中午和朋友还喝了一顿。对了，你看看这个。 他想起什么，从挎包里摸出一个小盒子，里头装了个高装瓷瓶，也就两个巴掌那么大，小巧古朴。 怎么样？ 蓝河也不懂瓷器。 什么花瓶啊？ 嗨，今儿喝酒那朋友欠我10000块呢，大过年的讨债也不好看啊。他自己说得了个民国的宝瓶，给我抵点钱，他说妥妥的，一个啥瓷业公司出的。我查了一下，这个公司前身是明清御厂窑，水平高，出来的东西值钱，准备带去鉴定一下，看看能卖多少。 程海东忍不住端详， 哎呀，其实呢我也不懂瓷器，不过我知道他家里老人确实有这方面的爱好和眼光，我感觉是个真家伙啊，看起来有点年头啊。 蓝河也不懂这个， 那要是真的，你索性先别卖了，等等看能不能升值。 哎呀，我这不是怕夜长梦多吗？落袋为安。 程海东说着，现场已经开始了敬酒，他赶紧把瓶子收好了，举杯高呼：“ 冲呀！” 像这样的宴会，肯定难免喝酒。蓝河因为带了龙老师，都没怎么喝。宋福潭被余杭家缠住，一时竟无法脱身。本来是抱着蓝河不离不分的浪漫心情，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后悔。程海东本就刚忙完，一通狂喝胡吃，很快两眼就迷蒙了。 好撑啊！哎呀，不行了，我得去厕所。 我帮你拿着包吧。 蓝河道：“ 不行不行不行，安全。” 程海东抱着包就晃晃悠悠往厕所走，蓝河在后头笑了两声，说他真是捡了宝。程海东扶着墙壁去厕所，小解完洗手洗脸，这一弯腰下去就觉得肚子更难受了，撑得慌，而且有种反胃的感觉，撑着镜子就想吐，可是一低头就发现自己的瓷瓶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洗手台上，而且里面装满了宴会上的美味佳肴，好香啊。被酒精麻痹了的程海东一点儿也没觉得本来在挎包里的瓶子出现在洗手台上有什么奇怪之处，甚至忍不住伸手抓起个饺子就往嘴里塞。真好吃。但是肚子里的食物酒水本来就要满到喉咙口了。 好撑好撑啊。 可是这么说着，程海东还是忍不住往嘴里塞。蓝河陪龙老师又聊了会儿，感觉程海东一直没回来，怕他喝多倒厕所了，就提出去看看。起身时还看了宋福潭一眼，他还被余杭家拖着说话。宋福潭一看蓝河起身，还看了自己一眼，心道这必定是信号了，于是飞快地对余杭家道：“ 我去下洗手间。” 哦， 余杭家心里狂喜，玄光今天破天荒啊， 都没有提前离席，看来有希望蹭一波了。宋福潭一出去就听蓝河说， 你也去洗手间？ 宋福潭无语。 我去找陈海东，他喝多了半天没回来，我怕他扎马桶里了。 蓝河确实没想那么多，解释了一下。 那好吧，刚好你陪我一起去吧，万一我扛不动他。 蓝河进了厕所，有人刚洗完手出去，他喊了两声陈海东也无人回应。这里有两三排隔间，他走到最里头，只见地上落着一个眼熟的挎包，旁边有个隔间虚掩着门。蓝河小心地推开一看，陈海东赫然正坐在马桶上，怀里抱着他的瓷罐，因为在温暖的室内脱了外套，可以看到肚子非常明显，鼓胀得像怀孕六七个月。 啊，怎么肚子这样了？ 蓝河脸色微变，摸了一下陈海东已经没气息了，身体倒还是温的，但是魂魄已经不在体内。 这是被抓了替死鬼，还是命中注定罪死啊？ 蓝河一想，也没看到同事路过，又觉得他的肚子和抱着瓷瓶死这儿的样子也太奇怪了，对宋福潭道， 你试试给他催吐，我去找他的灵魂，也许还能还魂。 蓝河跑到另一个隔间，锁上门就离魂体外。他一出厕所就到处搜寻陈海东的身影，这小子真不知说他倒霉还是走运，还是正月就又撞鬼，好在遇到他这个无常。蓝河找了一圈，就看窗台边有个穿着寿衣的老鬼正拖拽着陈海东的魂魄，嘴里念叨着， 你吃死你，吃死你。 陈海东喝醉了，还在叨叨着什么，抱着窗子也不太配合。 喂， 蓝河喊了一声， 干嘛呢你？ 老鬼一看到蓝河的制服还有身下拖拖拉拉的锁链，嗖一下就从窗台溜了。蓝河飘上前，陈海东还倚坐在窗台上，他拉了一下陈海东也是不怎么配合。 到底收了个什么玩意儿？ 蓝河无奈，陈海东这个运气也是没谁了，他的勾魂锁早一拆为二了，锁链线捆在手上做红线，钩子单独挂在腰间，让胡七十九说中了，有需要的时候该怎么用勾魂锁呢？只能凑合用了呗。蓝河没缠锁链的那只手握着钩子，往陈海东后颈一挂再一拖，轻轻松松便拎了起来，他也无从反抗，手脚都老实了。蓝河心中一喜，也就是空间没那么大了，而且以后可以考虑用纸锁暂代。陈海东此时觉得脊梁骨一凉，浑身麻木，登时睁开眼看到蓝河后一愣， 蓝老爷，怎么是你？ 蓝河没好气地吓唬他， 你还认得我？你说怎么是我？你死了？ 要说他当初做无常，头一个活时就先送陈海东回身体，这决心继续做无常了，头一件事儿还是来给陈海东还魂，这叫什么缘分？陈海东脑子还没清醒，连害怕都没有，傻笑两声，眼睛顺着他手臂往后飘。从这个角度，只见无常那宽袍大袖掩盖仿佛没有手，也看不到锁链，只有一个钩子露出来，正勾住自己的后颈。 我去， 陈海东打了个酒嗝。 老爷，你还说阴间没海军，你都反水做海盗了。 蓝河不知所措，这眼神还海盗，手里有个钩子就是海盗啊，这是喝了多少？蓝河嘴角一抽道， 少废话，你才海盗，我正规军。 陈海东喃喃道， 正规水军能开发票吗？ 蓝河无语，好吧，又变水军了，这跑到十万八千里远去了。眼看陈海东是醉得不行，蓝河探头往外看， 就发现那穿寿衣的老鬼并未走远，而是在拐角处偷看。 过来一下，问你话。 老鬼远远行了个礼。 大老爷，就这么说吧，我害怕呢。 很多老鬼都畏惧阴差的。蓝河指道， 我就问你，你拖他干什么？看你也不像恶鬼。 对方扶着墙委屈的道， 谁叫他挖了我的陪葬品，叫我不安宁，我不找他找谁啊？ 你说的是那个宝瓶吗？ 蓝河问罢，见他疯狂点头，一时困惑。 你说什么？这我们阴司早就调查清楚了，这东西是别人给他抵债的，今天才到手，哪里是他挖的？ 程海东醉得不省人事了，被钩子吊着，但这些都是他吃饭时跟蓝河聊过的，应该没错。老鬼揉了揉眼睛， 是吗？不会吧，从偷东西起我跟了他三个多月了。 哎呦， 他好像突然反应过来了。 我就说头前阳气重得很，都下不了手，怎么突然我就可以了？ 蓝河无语。 你是不是就跟着宝瓶走，都没仔细看人？ 他怀疑换了不止一个人了，这还是程海东朋友给的。那朋友虽说家里喜欢古董，也不至于自己去盗墓吧。唯独到了程海东这里，他阳气比较弱，这才倒霉了。老鬼讪讪道， 哎呀，确实没大注意，反正都是男的。 人呢，我就带回去还魂了，有缘次去城隍庙挂号，宝瓶让他给你埋了。 蓝河吩咐道， 哎呀大人，这四大城隍庙的大牙多久不开了，只有小丽无人给我做主啊。 这不但是老鬼，还是个消息闭塞的老鬼，要不是跟着盗墓者，估计也不会出山头走动。记忆还停留在以前城隍庙损毁的时候。蓝河好笑的道， 你尽管往都城隍庙去，早两年就有新老爷上任了。 对方恍然点头。蓝河拽着程海东就往回走，看到洗手间外已经聚了几个人，还有女孩子在外边疯狂围观，捂着鼻子探头。这当然不是在看人上厕所，而是稀奇。宋福潭先前程海东的身体拖出间隔催吐，有出入洗手间的男士看到，帮着叫来了酒店的服务员一起给程海东催吐，动静还不小。他们拖着程海东，那服务员听宋福潭吩咐，找来筷子刺激他舌根，让他往垃圾桶里呕吐。只见哗啦啦一堆黑色腐烂到几乎看不出原本形状的东西倾入桶中，散发出剧烈的恶臭。服务员当时就撒开筷子退了好几步，自己都差点吐出来，直面那味儿差点把他熏死。这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实在太大了，导致路过的人、隔壁女厕客人全都捂着鼻子翻白眼，其中好奇心重的就在门口围观，还能听到里头服务员在疑问， 他怎么还不醒，看起来很严重，让我别动他了。哎呀，等救护车算了。 好心帮忙的人都忍不住冲了出来，到窗边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外头围观群众忍不住问， 里面到底怎么了？厕所炸了吗？ 不是他们恶意啊，而是这个味道实在太猛了。那人摇头， 哎，有人吐了，黑乎乎的腐烂味。哎呦， 回忆起来，他又有点想吐了。蓝河赶紧用还魂扇一扇，让程海东还魂，他自己也迅速回到了身体内。蓝河从隔间走出来，捂着口鼻道：“ 哎呀。”怎么这么臭啊，老程你怎么了？ 宋福潭说道，哦，好像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正在给他催吐呢。 两人配合的毫无漏洞，服务员认出他，知道追剧组今天在这里办庆功宴，连忙道， 蓝先生，这也是你们同事吗？ 对啊。 哎，他醒了。 蓝河指着程海东道， 程海东确实醒来了，而且被臭得整个人都清醒了不少，接着胃里一难受又狂吐了起来，吐到后面也没有黑色的了，都是刚才吃的新鲜食物，眼看着肚子也平了回去。 我去，好臭啊。 程海东踉踉跄跄地冲了出去，外头的围观群众迅速让开，奇怪地看着他。那准备打扫的清洁工也鼓起勇气冲进去收拾。服务员通知了同事，剧组那边知道消息，好些人都赶过来了，也被这臭味熏得一个趔趄。 我操，这什么？怎么了？老程拉稀了？ 不是，是撑吐了。 蓝河道，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一出来就看到程海东在狂吐。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